山的花朵，除了快乐也无所求。满天星星对我说，我这里有一个梦，想到了你就抬起头倾听。马路上匆匆忙忙，小小灰色萤火虫，疲倦的心关上不做梦。每一天睁开眼，我们都是富有，平平凡凡生活，轰轰烈烈追逐一个梦，一眨眼我们都知上的花朵，除了快乐别无所求。睁开眼，生活中的小丑，只因为遇见变成拥抱大海的水手。一眨眼我们都只剩下天，拥有过的季节只有你真的属于我，拥有过的季节只有你真的属于我。啊啊 啊啊，会在音乐里思考很多的陈绮贞，带来这首歌叫做浮游。它是一种小动物，而且是那种寿命非常短的小动物，最短呢仅为一天而已，但它在短短的寿命当中呢却会绽放最绚烂的光彩，也是最有古老而特殊的一种原始的有翅的昆虫。嗯，如果好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样子。用这首歌呢来告诉我们，其实人生比我们想象的漫长，也比我们想象的短暂。这么说来，就是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一个先到来，要珍惜短暂的生命，就像这个浮游一样，即便只有一天，但是这一天呢也要过得充实而有自己的美好的心灵感觉。也把这首歌送给赵文瑶朋友，他最近不是很开心，他自己也说可能是工作压力特别大，上火又感冒特别难受，希望大家也能够保重身体，愿你也能够想好想通，放过自己，不要那么纠结。3月15号过生日的玲玲，这是你为自己送上的祝我生日快乐。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他休息也难，想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原来不能流过12点。 感情细腻，有时候也会多愁善感的双鱼女，生日快乐。不管这个歌里面所藏着的那个难过故事在你心里还压着多久，都希望能够从这一刻，这个生日开始，你已经又启动了遗忘工程，慢慢的彻底的忘记他。 L 花的姿态说，最近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但相信是挑战也是机遇，与其郁闷不如淡然。我男朋友的事业最近也是重要时期，希望我们都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工作去生活，这样才对得起未来的自己。所以听这首歌吧。 你刚好交接的尽头，谁追寻空旷的自由，阳光铺满这一颗宁静的我，隔绝了喧嚣和谁呢？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中国汉画大展近日在北京山水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汇集了来自全国29家文博单位的汉画拓片587件套。由于汉代兴厚葬之风，汉墓中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表现了先秦到汉代的许多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反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它们也可以被称为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中国艺术新世界2018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滚动资助作品巡展正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展出，此次展览共展出244位艺术家的499件组作品。展览按照作品的题材与风格，以主题逻辑为线索，分为历史国魂、无土无民、都市景观、林泉造物、汉墨新印和影像叙事6大主题板块，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展现新时代中国美术新生力量的艺术思考与创作实力。理查德·迪肯新雕塑展正在798北京公社举办。理查德·迪肯是英国重要当代雕塑家，曾获得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奖项之一特纳奖。他代表性的开放结构雕塑曾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公共空间中，你将感受到他如何把泡沫、橡胶、合金金属、皮革等非常规的雕塑材料自如地融入其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形式当中。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这档节目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你登录新浪韩丽微博，留下你的点歌要求就 OK 了。想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点播要求的话，可以在最新的直播帖下面留言。如果想悄悄地送出这份祝福的话，也可以私信我。红玫瑰。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无恙不同，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旋律是与之风。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淋湿一指缝又落空。手中却流失一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一指缝，在 很多朋友在 KTV 里会特别爱唱的一首歌，当然今天我们送出的是国语版《红玫瑰》，那句经典的话语，大概刚刚听的时候你也会在心里默默的再次认可一次。是啊，被偏爱的有时真的会有恃无恐。下面要送出的这份祝福真的让我很开心，因为昨天晚上曾帮助一位男生送一首歌给他的女朋友，今天晚上呢女朋友就来喽，要回敬男友一首歌。他说昨天晚上是我男朋友第一次在电台里送歌，而我也是第一次在电台当中听到我的名字，今天我想为我的男朋友刘浩彤点播一首歌曲。那这位朋友就叫做小蝶，他说在我的生命里能遇见你真的很好，余生请多指教，我的男孩为你送上一首你最喜欢的梁静茹的歌曲《我喜欢》。哎，男生会喜欢这首歌，我还第一次听说。不过这首歌里确实唱到了很多恋爱中人同样的感受。 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哦，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哦，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用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哦，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像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找第一次 床上跟你喝汤。 小细节我喜欢，我并不是说不理解好多男的会喜欢女人的歌曲，而是对于这首很小女生的歌曲男孩会很喜欢表示出一定的惊讶。1978-1012刚这位听友说，很多男的就喜欢听女人的歌曲啊，比如我就很喜欢听林忆莲的歌哦。对啊，唱得好的或者说真的给人以绝对碰到灵魂一下子有默契感的歌曲，不管是男人唱的女人唱的都一定会让你喜欢。那把这首林忆莲的歌也送给你吧，希望无论白天发生过什么，不对，这怎么和我想象中的那首林忆莲不太一样，我会给你调整一下。因为林忆莲的歌曲真的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总会让人一下子被她的声音所吸引，还有他独特的演绎。好吧，看来今天晚上这首歌呢需要一点时间了，那我们稍后送出，先来听他吧。大概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嘛。命运给我们什么，我们就拿出勇气还有一张笑脸去迎接他。那这首歌也送给你吧。 黑夜将城市笼罩，想念蔓延在细胞，想你的拥抱，你的微笑，想到快要疯掉。爱你到莫名其妙，伤了云无可救药，没有你会死掉。我不再开心的笑，痛苦在胸口燃烧，在你离开以后，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不听别人的劝告，才掉进你的圈套，现在知道却放不掉，时间慢慢的变老， 你对我 就是戒不掉你对我的好。 好久都没有重温的歌，来自庾澄庆的《戒不掉》。 如果这个时候， 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真的就是林忆莲的《飞的理由》。感谢收听3月15号周四晚上的《爱的更久点》，相信你写的每一张订单上的祝福都会一天天的实现。祝各位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如果有时间的话，稍后是男左女右，我和叶谦邀请你来听。